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3集，推波三。那糕点是掺了水果汁水的，正是大梁皇室的口味。之前谢景行让沈庙给他做两篮子糕点杀人灭口的时候充饥，后来迷安公主果真被谢景行干掉了，两篮子糕点却没有给谢景行。再后来谢景行就消失了一段时间，沈庙这些日子一边看着沈府里的闹剧，一边也就做做糕点，想着还是要偿还一下对方的人情。这样想着，沈庙的目光就渐渐地垂下来。说起来谢景行离开也有几日了，大梁瑞王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离开，定京城里竟然也没有多少风声。谢景行不知道安不安全，毕竟他身上还背着临安侯府早逝的小侯爷身份，也是前后围歼。罗玲见沈庙又开始发呆，在他面前招了招手问道， 小表妹。 沈庙回过神来，对着罗玲歉意的一笑，抱歉表哥，那糕点的方子本就是我胡乱做的，当时也是侥幸才做了那么一篮子，又都被谭表姐吃了，要我再做那种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来。惊蛰在沈庙身后瞪大眼睛，自家姑娘居然能对着表少爷一本正经地说谎。金哲自然是知道沈庙会不会做那糕点的，沈庙自己磨了方子出来又自己动手做，看起来还是很熟练，怎么就不愿意给罗少爷做一篮呢？莫非是这表少爷得罪了自家姑娘？金哲百思不得其解。罗玲也万万没有料到沈庙会拒绝，更是尴尬的有些不知所措。沈庙神态悠然，面色没有一丝愧疚，既然是大梁皇室的糕点，本就工序繁杂，他做得了一次却也没有耐心整日整日的给人做。罗玲，还是让厨房的糕点师傅给他做点别的吧。他们这头谈话，却不想谈笑风生的模样被远远屋檐下的另一人尽收眼底。那人白衣翩翩，纸扇轻摇，也是好一副翩翩君子的模样，正是高阳。自谢景行走后，高阳也依照谢景行的吩咐说要为罗琳看手上的伤，便住在沈宅里，方便时时刻刻看沈庙有什么动静。这一看便不要紧，竟也能看到罗琳和沈庙说的这般热闹的模样。高阳看罗琳的目光就带了几分同情，再看看沈庙，摇了摇头，深深地叹息了一声。 你叹什么气啊？ 一个脑袋突然从高阳的身后伸出来，差点将高阳吓得倒退一步。那人从高阳身后钻出来，眉目灵动又英气，不是罗檀又是谁呢？ 高大夫，你杵在这儿做什么？ 他顺着高阳的目光看去，看到了沈庙和罗琳坐着说话的模样，再看看高阳。高阳被罗檀诡异的目光盯得心中有些不安，却见罗檀恍然道， 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喜欢小表妹。 高阳惊得赶紧就伸手去捂罗檀的嘴。笑话，这沈宅里谢景行可不止派了他一人前来，还有别的暗卫，要是哪个嘴碎的暗卫将此话说给谢景行听，那他也不必在明启待下去了。高阳看着不住地在自己手上挣扎的罗檀，心中倏尔划过一丝无力。罗檀这人简直是专门给他找麻烦的，都被坑不止一回了。罗檀好不容易挣脱了高阳的手，大约也意识到了声音有些大，便压低了声音，不过神情依旧是得意的，好像抓住了高阳的某个把柄。他道， 原来你喜欢小表妹，原来你吃醋啊。 少自作聪明，在下对神武小姐可不敢念想。 罗檀撇了撇嘴， 切，算你有自知之明了。 我小表妹这么聪明又好看的姑娘，定京城里打着灯笼也难找，你一个大夫还想妄想，也不照照镜子。 他语气里的不屑深深地刺痛了高阳的心，让高阳真的有一种冲动，立刻去寻个镜子来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有罗谭说的那般上不得台面。想着自家殿下，高阳冷笑一声，下巴朝罗玲的方向点了点。 我妄想他就有资格了。 罗谭看了一眼罗玲，叹息一声说道， 哎，林表哥是很好，可惜却不是小表妹的良人。 这话有些出乎高阳的意料，他还以为罗谭会一心一意地维护自己的堂兄，便问道， 哦，为何这么说？ 表妹是个有主意的人，林哥哥性子又太过温和，却是激不出什么火花，想来小表妹也只是拿林哥哥当兄长的。 罗谭有些可惜。 哼，你还知道什么叫火花？ 高阳意外，随即问道， 那你说说，你的小表妹能和什么人激起火花？ 高阳本是随口逗一逗罗谭，不曾想罗谭果真还认真地思索了一番，最后说道， 瑞王那样的人吧。 高阳一愣， 瑞王生得好看又神秘莫测，更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应当是这世间绝无仅有的好男儿，我小表妹那样的人就应当配这样的夫君，不过大约也只是想想而已。 罗谭的声音低下去，抬头却见高阳含笑看着他，这才察觉到自己同高阳说的实在太多了，他和高阳的关系还没有好到这样的地步吧。罗谭刹那间便换了神情，凑到高阳耳边说道， 喂，上一次我去瑞王府的事情你拿到了我的把柄，今日我知道你心中恋慕我的小表妹，就算拿到了你的把柄，咱们彼此都有对方的把柄，算作扯平，事后你休想再拿瑞王府一事要挟我，小心我将你这点花花肠子告诉小表妹，让你一辈子在她面前抬不起头。 罗谭恶狠狠地说道。高阳真是啼笑皆非啊，事实上比起沈妙来，他比较忌惮的是谢景行好不好？不过看罗谭这么自作聪明的模样，眉梢眼角却是灵动的狡黠，忽而就来了兴致，他凑近道， 好啊，那咱们就互相拿到把柄如何？ 高阳本就生得如玉公子一般翩然，凑近说话的时候倒也俊秀非常，罗谭本就是一个喜爱好看事物的人，这么一来竟然不知为何有些心虚。他猛地一巴掌把高阳推到一边，他是练武之人，一巴掌差点把高阳拍到吐血。罗谭转身就走，怒道， 当徒子。 高阳摸了摸下巴，倒是慢慢的笑了。沈札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并未引起沈妙的注意，在他眼里也都是无关紧要的无聊之事。直到第二日，沈府里出了一件事儿，这事儿确实有些有趣，沈月逃跑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